庆祝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。我只想和你庆祝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庆祝时光，累了搭在肩上，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。 漂30年的创业